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6集《屠杀二》。玉清王府很大，外头莫晴站在花园里守着，瞧见沈庙出来立刻跟了上去。沈庙却未走远，只是站在原地看着玉清王府西南角的地方出神，直到身后有声音传来：“ 五妹妹。” 沈庙回过头，沈园不知道何时也跟了出来，看着他一笑。沈园的笑容和傅修仪的温文不同，也异于沈秋的憨厚，更不像是季雨舒那样的调皮。他的笑容似乎总是含着其他的意思，让人十分不舒服。而他盯着别人眼睛的时候，就像是毒蛇在打量猎物，那种阴冷的气息缠绕不去。沈园才是沈家二房中最让人忌惮的对手。 宴席才到一半，五妹妹就自己出来，我还以为五妹妹有什么秘密要背着哥哥们自己去玩。 他话里有话。沈庙看着花园里的花枝，已是寒冬腊月，从前繁盛的花朵早已凋零，枝头光秃秃的，什么都不剩，只有积雪沉甸甸地压在枝头，显出清冷萧索之感。他道：“那么二哥又跟出来做什么？偷窥我的秘密吗？”“ 我倒是有心偷窥，就是妹妹藏得太过严实，哥哥我也无计可施啊。不过是觉得你我也算得上兄妹手足，觉得若是有机会，也应当给你几句忠告教诲。”“ 哦，愿闻其详。”沈庙转过头，一眨不眨地盯着沈园。“ 其实我此次回京，发现五妹变了不少，竟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也许是五妹长大了，也许是身边有人教导。不过二哥走的路毕竟比五妹多，有些事情看得也比你们清楚。” 他顿了顿，微微看向喜厅，那里众人觥筹交错的声音，推杯换盏的声音，道喜回谢的声音，逢迎拍马的声音，隔着老远似乎都能听见。沈园道：“ 晴儿今日大婚，五妹可觉得欢喜？”“ 老实说，大快人心。”沈庙微微一笑，沈园眼中闪过一丝厉色，随即又笑了。“ 五妹妹真是不懂收敛，你同青儿的恩怨本就是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，如今将青儿送入亲王府，以为这就是胜利，所以说五妹妹终究还是孩子心性。” 他摸了摸沈庙的头，仿佛真是亲切的兄长一般。“ 可是青儿入了玉亲王府，未必就没有翻身的机会，熬过这一阵儿，青儿日后会如何不好说，可是五妹妹你呀，只怕是步履维艰了。” 沈庙不言，只听沈园又道：“ 我若是五妹妹，当初就不会给青儿留下一丝机会，早早地将对手除去，要了他的性命。所谓的赌气，所谓的让对方多痛苦，不过是给自己增加后患。” 他看着沈庙亲切地笑了。“ 想来你还小，并不懂姑息养奸的道理，若为对手要了对方性命，方可为上。” 沈庙静静地看着面前的沈园，心中微微触动。沈园的确是二房中最聪明的一个人，他不看过程，只看结果，若是得罪了他，他直接会用最简单的办法夺了对方的性命，手段狠辣直接，却也没有后患。这样的人冷静理智，不会因为外物而有别的情感，要想对付这种人，激怒是不可能的。沈庙笑道：“二哥说的不错，我毕竟年纪小，不如二哥凉薄。” 这般讽刺的话落在沈园耳中，沈园也是毫不在意的一笑。不过紧接着他又听到了沈妙淡淡的声音响起。虽然我不如二哥凉薄，不过有一点我与二哥也是一样的，我也不喜欢留下后患。你猜大姐姐嫁到亲王府究竟会不会翻身呢？沈园盯着沈妙， 你觉得不会吗？ 会吗？沈妙反问道。她一直都是平平静静乖乖巧巧的说话，不过这一句会吗却是充斥着浓浓的挑衅和奚落。那种高高在上的嘲讽让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沈园瞳孔都是蓦的一缩。沈妙说完这句话便轻笑一声，再也不看沈园，转身离开了花园，往喜厅走回去。沈清究竟会不会翻身呢？他唇角微微扬起，那种发自内心的愉悦让身后跟着的莫晴都是一愣。跟在沈妙身边这么久以来，莫晴也渐渐的清楚，他见过沈妙发狠的时候，更多的时候则是沈妙平静的吩咐命令。他偶尔也会笑，但即便是笑都似乎带着淡淡的威严。然而此刻他眉眼弯弯，仿佛极为开怀，却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能够令他如此高兴了。莫晴看了一眼还待在花园中的沈园，心中疑惑，和沈园说几句话沈妙就能这般高兴了？再盛大的宴会也终究会有散场的时候，酒酣耳热的时候宾客三三两两的离去，沈妙也踏上了回府的马车。马车中罗雪燕始终沉默着，也不知想到了什么，握住沈妙的手问道， 娇娇，你心仪的男子是什么样的？ 这话由母亲问未出阁的女儿，其实是有些出阁了，不过大约是今日沈清出嫁终究是触动了罗雪燕的心事。她常年征战在外，如今想想对沈妙心中在想些什么竟是一无所知，只晓得曾经沈妙恋慕过定王。定王那个人罗雪燕也见过，确实是人中龙凤，颇有风华，只是那样的人心智必然不短，对于感情之事又能看得有多重，嫁给那样的人未必就能得到幸福。沈妙一愣，随即微笑着看向罗雪燕，娘希望我嫁给什么样的人？罗雪燕没有想到沈妙会反问自己，一时间忽略了沈妙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丝羞难也无，稀松平常的仿佛再问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。罗雪燕想了想开口道， 娘希望你能嫁给一个品行正直的人，他最好官不要太大，财富不要太多，野心不要太盛，府中也不要太复杂。权势和财富娘和你爹都会给你，野心小些便会真心的疼爱你，府中简单，你嫁过去之后也能清清静静的过日子。总之啊，要真心真意的尊敬你爱护你。 沈妙垂眸一笑，罗雪燕和沈信的希望似乎一直都没有变，他们希望沈妙能够嫁给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，最多的要求无非就是要疼他爱他。可惜啊，他前生便是被猪油蒙了心，世上男子千千万，偏偏选了个最不爱他的人。 不过 罗雪燕说着说着自己也笑了， 娘知道你们这么大小的姑娘最爱的可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们大约喜欢的便是那些人群中能一眼看到的人。娘在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，爱慕的也是些年轻俊俏的英雄儿郎，不过后来嫁给你爹娘也不后悔。 如此我听娘的就好。沈妙轻声道。 什么？ 罗雪英怔住了，沈妙看着他一字一顿道，嫁一个普通平凡 能爱护我尊敬我的人，不是娘的希望吗？如此日后到了嫁人的年纪，我嫁个这样的人就好。罗雪燕握着沈妙的手，心中顿时有些古怪，面前的女儿模样生得乖巧，性子也温顺，同从前忤逆骄纵判若两人，自己说什么沈妙便应什么，有这样一个听话的女儿本来应当是很高兴的，可不知道为什么罗雪燕却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仿佛面前的脸上不该出现的是这样温顺的神情，她应该骄纵一些，叛逆一点，活色生香一点，而不是眼下这一般顺从平静，让人莫名的感到心酸。罗雪燕一把将沈妙搂在怀中，低声道， 虽然如此，不过你这样的年纪，喜欢什么样的人都不过分。娘知道，能被咱们娇娇放在心里的人，一定是顶顶好的。咱们娇娇这么好，她也一定会爱护尊敬娇娇。如果娇娇喜欢，便是她不是什么平凡普通的人，只要她对娇娇好，娘也不会拦着你的。 谢谢娘。沈妙把头埋在罗雪燕怀中，声音微不可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